主要是得去掉它封建迷信的色彩。 对， 嗯嗯， 在北岸您看一看铁影呗， 好， 观一观十六尊者的佛像， 嘿， 登上叠翠楼、嗯、您看一看园中园静心斋， 好， 然后站在北岸您远眺琼岛， 嗯， 您看上有高耸山顶的白塔、 嗯、 下有横卧湖面的石栏、嗯、楼亭殿宇湖光塔影，琼岛春阴就像个绿色的大伞覆在浩瀚的湖面，沿楼游廊回环曲折，人在里面就如同入画， 人在画中游啊， 您要往里头一走 啊， 攀岛而上、 嗯、 啊， 嗯， 您是若即若离，飘渺恍惚，时隐时现，忽忽悠悠， 我这显魂呢、嗯、 这么高的白塔您往上一爬您什么感觉啊？ 哎，那非摔下来不可，我没事爬塔干什么？ 那您在四周看一看。 哎，对对， 好不好？顺塔背而下， 嗯， 西面殿宇点缀着山路、 嗯， 东面碑亭隐匿于密林， 嗯， 假山怪石有无穷的野趣， 嗯， 在这里就是最热的夏天，嗯、您能找到春天的脚步。 嚯、 哦，您是个文艺工作者， 嗯， 嗓子怎么样？ 我跟他们唱歌的练过发声， 是吧？嗓子不错， 嗓子。 您是兴趣盎然的话，在这里一声呼唤可以引来百鸟齐鸣。 我能把鸟给引来，我来一声啊！ 您可以试一试啊！ 试试， 来来，您发发声。 嗯嗯。啊哦，嗯， 您呐、 嗯， 您那个听那回声之美，再稍微大一点啊！ 啊哦， 您啊，稍微重视一下，把声音洪亮一点啊！ 嗯、啊哦。 您把鸟都吓跑了，您再使点劲儿 我别嚷嚷了。 怎么了？ 回家把狼给招来。 北海哪来的狼啊？ 我这岁数差不多了。 您要是游饿了的话、 嗯、 您还可以去用餐。 哎，对，六顿半天了是饿了。 那您可以到仿膳呢。 哎，这地儿有名， 对不对？ 嗯嗯。 过去仿膳的老师傅讲过， 嗯， 那君王吃饭可讲究。 怎么讲究法呢？ 吃饭讲究是金果银。 金果银， 把那个米饭蒸好了， 嗯， 一粒一粒的捡出来，半拉的全不要， 呵， 一粒一粒和上鸡蛋，然后这么一炒。这叫金果银 哦，吃的时候也一粒一粒的多， 喂鸡呢？ 不，那怎么吃？ 也是爬来着吃啊！ 哎呦，这做时候可够费事的、 哎。吃鱼讲究是活鱼， 对，欢蹦乱跳的 啊！著名的那个糖醋活鱼， 嗯， 您看那个鱼进了油锅，它还蹦， 还活着呢。 浇上汁以后，那鱼嘴还一张一合的。 嚯、 哦！您要是拿筷子一夹，能咬你一口。 嗯、这谁吃谁呀、啊？ 反正啊， 嗯、 您要吃这鱼啊、 嗯， 是这个人也张嘴，那鱼也张嘴， 这好，人跟鱼掐起来了。嗯， 咱们仿膳、 嗯、 是由过去御膳房的老师傅开起来的饭庄， 对， 这里的满汉全席名誉全球， 不错。可是人那儿的小吃也挺有名， 那是清宫小点。 咱们能尝点吗？ 可以啊。 嗯， 您先来一盘芸豆糕， 这好吃。 再来两盘芸豆卷， 好吃 啊。 嗯， 来三个肉末， 嗯 啊。加四个火烧， 嘿， 再有窝窝头够不够？ 有贴饼子吗？ 小窝头 哦，小盖的呀。 奉是太后的珍品，味道香甜，就跟栗子似的。 对，栗子面做的嘛。 啊不， 嗯， 那是传说，实际上还是棒子面做的，只不过加工非常的细腻。 哦，细做了。 对， 嗯， 过去有诗来赞美仿膳的。 这诗怎么写的呀？ 说绝世佳肴誉全球， 嗯， 小小餐桌俱名流，不贪宫中侯爵位，专爱仿膳啃窝头啊。 嚯、哦，这窝头多大力量啊！ 您看，荡荡北海，不过是咱们首都名胜的一般。 对， 啊， 嗯， 整个北京也代表不了祖国风貌的全景， 这倒是。 但就是小小琼岛游，足让您看到到处都有民族智慧的结晶、 嗯、 到处都闪烁着人类文明的火花， 真是。 您能不为我们古老壮美的祖国而感到自豪吗？ 真应该为我们古老的文明而骄傲。 喝上几杯美酒， 嗯， 晕晕乎乎的、 嗯、 您再一划船， 哎，这等会儿，坐眼不顾盯的回来翻了船， 不要紧，水也没多深、 那我也别掉河里头啊。 我是说啊、 嗯、 您或是划着游艇徜徉在湖光山色之中、 嗯、 或是斜履漫步揽胜于山岛亭阁之间、 嗯、 或是在霞彩斑斑芳草苗苗的春色中，或是在月光融融浮丝柳柳的清风里，你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歌声。 嗯，唱什么歌呢？ 火红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